最先听到的就是耳边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特别熟悉它的其他版本，比如说在很多电影当中曾经出现的帕海贝尔他的卡农。但是今天我们为你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却是非常真实的复刻当时的演奏的方式，还有会出现的音色，用这样的一个音色来演奏的帕海贝尔的卡农。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从这样的一段音乐开始，又是这样的一个复古的一个版本，究竟会是怎么样一个主题呢？巴洛克音乐，巴洛克音乐的精华，就是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巴洛克音乐有一些特点，比如它的节奏很强烈，跳跃，采用多旋律，复音音乐的复调法，比较强调曲子的起伏，所以呢，也很看重力度、速度的变化。巴洛克音乐是后期发展的一个基础，那在声乐方面呢，巴洛克音乐也是带有非常浓重的宗教的色彩。当时的宗教音乐在西方音乐的发展当中呢，占有很大的分量。那个时期的器乐发展也很迅速，尤其是弦乐方面，那弦乐的音色也是更能够体现出巴洛克的特色的。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音乐有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帕海贝尔，有巴赫，有亨德尔，有维瓦尔第。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现在已经来到了亨德尔他的音乐当中。 刚才听到的这几段都是来自于亨德尔他的 G 大调三重奏名曲，那这也是巴洛克音乐当中非常典型的。有人说巴洛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它的本意就是指不规则的、非同寻常的。的确呢，在文学、绘画、建筑和音乐领域，巴洛克其实就是古典的相反面，会让人联想到自由的意念，甚至过度与奢华。卢梭曾经形容巴洛克音乐是有着令人困惑的和声，充满了变调和不协和音的。虽然很难精确地勾勒出巴洛克音乐的年代，但是公认大概是在西元1600年到1750年之间。那这个时期已经开始诞生歌剧和清唱剧，而结尾就是巴赫的去世。在此刻我们来聆听的也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巴洛克音乐精华。当然呢，这也是来自于非常著名的科隆古乐团。 同样是一个三重奏，那这个三重奏呢是来自于我们熟悉的维瓦尔第。维瓦尔第可能我们平时听到最多，尤其可能在前两天我们还听到了他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无论春夏秋冬。但是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他的另一部在我们的节目里其实也很少播放的 D 小调三重奏名曲。那在永恒的魅力，今天为你安排的就是巴洛克的音乐，有几秒钟的小广告之后继续来听，就是这首曲子。 蜜语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金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 1600年到1750年，大概就是这个时期，让人觉得就是属于巴洛克的。这个时期的意大利风格其实席卷了整个欧洲。那个时候呢，作曲家不管有没有到过其他城市去旅行，都会受到这个风格的影响。所以呢，几乎所有的音乐家所出现的音乐都有着风格上超前的统一。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也是刚才特别向您介绍的维瓦尔第的 D 小调三重奏鸣曲。

相关负责人介绍，四大主题线路主要围绕京郊地区，包括休闲步道仙阳之旅、特色村镇欢乐之旅、精品民宿休闲之旅、最美公路自驾之旅。北京永定河贯穿了北京西部山区，其中珍珠湖风景区将于五一期间推出原生态登山观湖游徒步线路。这条线路可以观山赏水，看亚洲第一拱桥，但是徒步线路的难度较高。陵水举人村五一期间将推出走举人之路徒步线路以及众多的互动活动，其中有走进鲁迅公众教育展览、举人学堂首座小课堂、文化广场亲子帐篷、举人之路、祈福助学、怀旧电影、穿举人服、跳举人旗、喝举人茶等内容。4月29号，北京欢乐谷四期项目甜品王国将正式开放。北京欢乐谷五期香格里拉也已经全面动工建设，并且将于明年的五一推出。据了解，甜品王国和国产原创动漫 IP 饼干警长联动，囊括了14台游乐设备，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为了配合四期甜品王国区甜蜜开放，北京欢乐谷还推出了全新项目欢乐颂日场花车大巡游和梦之光炫彩夜光大巡游。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巴赫的管弦乐组曲共有4首，和他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一样，可谓是登峰造极，无与伦比。乐曲灵秀俊逸，美轮美奂，而且还有着宫廷的气派，还有各种器乐构成的那种雅致迷人的气氛，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尤其是在 B 小调第二号组曲。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和他一起来分享的，尤其是在下半时段，可能在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要聆听的都是巴赫的 B 小调第二号管弦乐组曲。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巴洛克的经典，所有的这些音乐都是有着巴洛克的色彩，也是来自于那个时期最伟大的音乐家们。 刚刚听到长笛的音色，是不是有那种飞舞的几近让人觉得迷人耳目的感觉？的确是节奏也特别的明朗，而且轻快，充满了欢欣。像这样的节奏，像这样的音乐氛围，是不是特别契合马上要到来的假期呢？其实在节日之前呢，我觉得大家都有着这样的一个心情，那这样的音乐其实很适合，对不对？巴赫的这套管弦乐组曲呢，其实创作于1717年到1723年之间。其实有的书，比如说有一本叫做《音乐圣经》上呢，他认为前三首应该是创作于1723年巴赫迁居莱比锡之前，第四首呢是创作于作曲家定居莱比锡之后不久。由此可以看出呢，他的管弦乐组曲还有勃兰登堡协奏曲基本上都是属于他的科腾时期的重要作品。而且根据考证呢，巴赫所做的管弦乐组曲应该不止现在我们知道的这四部，可惜呢其他作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失散了。遗留的这四首曲目是显示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那种法国式的庄重典雅的舞曲的乐风，其中有不少乐章也是单独可以广为流传，也是让大家特别喜爱的。那今天为你带来的也是他最著名的第二管弦乐组曲。